在金日成综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争取和平与发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从5月2号到5号在平壤举行，由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和国际和平基金共同主办。参加开幕式的有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兼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金真书、各级大学干部、教师、学生，以及以列支都市登公国王储咨询理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为团长的国际和平基金代表团、各国驻朝外交代表和使馆官员、外国记者。活动期间，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科学技术大学的教师、学生分别在本大学举行了同国际和平基金代表团成员的座谈会和学术交流。